见你，也是悲伤你。我爱你在家，我爱你在家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我想了很久。

窗外的光景仿佛看到你的身影，想和你听我爱的音乐，想和你看你爱的电影，你的拥抱是毒药，可以让我一整天苦恼，想你印出在呼吸里，爱你停留在空气里，直到心不再激动，所有秘密藏在心里，所有记忆埋进土里，直到心停止跳动。又是下雨天，特别的想你，声音，今天阳光晴，还是会想你，看着窗外的光景仿佛看到你的身影，想和你两个人的旅行，想和你看美好的风景，你的微笑是解药，可以让我想你一出在呼吸里，爱你停留在空气里，直到心不再激动，所有秘密藏在心里，所有记忆埋进土里，直到心 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组长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

少烦，从此不必再牵挂。院子里栽满丁香花，开满紫色美丽的鲜花，我在这里陪着她，一生一世守护她。